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原佛教教徒从4月27号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投入无期静坐，表示反对部署萨德，要求保障朝鲜半岛和平，而庆尚北道兴州和金泉等地居民以及首尔市民在4月29号展开斗争，表示要求撤走萨德。斗争参加者高喊撤销威胁和平的萨德部署，从中路普信阁到美国使馆前举行了游行示威。同一天，在光华门广场举行了由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主办的反对战争、反对萨德1000万名和平行动。